娘十呀十八九，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，如今四月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

是让我们认识美丽，就是祖国大地，是让我们看见神奇，五彩缤纷的大地，是让我们认识美丽，就是祖国大地，是让我们看见神奇，五彩缤纷的大地。高楼上上 变啊，地点不变，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